岁，仔细看，我受的伤痕就在你内藏，孩子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，骂了声碰打天地狠毒的豺狼。韩英说，娘别难过，莫悲伤， 胸膛。